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含的营养呢是最为丰富的。另外呢，这种水果啊，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很 高病、高血压、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居高不下，难以治愈。它的主要原因呢，就是患者生活方式。 朋友们要明白，维护健康、自我保健，我们需要的是针对自身的健康风险评估后而制定出的健康。